音乐以它独有的魅力影响着我们，我们喜欢音乐，喜欢与音乐相伴，在音乐中感悟生活，感受它给我们带来的愉悦。我们对音乐有时是最前世的享受，有时却又是最深的感悟。还记得吗？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今后的音乐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以后又会有什么样子的音乐，多元化的，不仅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乐友会当中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论。其实我心中的想法一直是不变的，我爱真诚的音乐，美好的音乐，就像艾尔加的这一首《谜语变奏曲》当中的《猎人》。昨晚也去看了九门爵士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说实话，这我是第一次感受九门爵士音乐节，没想到这是一个很舒服不刻意，在今天的所有的在浮躁的社会的情况下，这个音乐节很舒适，不装不刻意不强迫，带给你的是舒适高级的感觉。而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开始来到节目当中的也是九门爵士音乐节的音乐总监创始人黄勇先生，竟然带来了一段艾尔加的这一首谜语变奏曲当中的猎人。他说他是一位爵士音乐家，但是这首作品一直鼓舞着他，激励着他。所以我想音乐就是这样，我在昨天说过，很多朋友也许不记得了，也有朋友说反对我昨天说过的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未来的音乐是怎么样的，即使是多元化的音乐，但是我并不是说它是好的，但是它是历史的脚步。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跟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所产生的音乐是不同的。比方说美好的音乐，真诚的音乐，我们会爱它，这些音乐也一直激励着我们，这是音乐的力量。无论过去的脚步，今天的脚步，音乐也是有承载的，任何的艺术都是有承载的。即使是今天的爵士，我们听到的是多么的变化，但是也是有着古典音乐的基础的。指挥家卡拉扬在逝世前一天这样说道，任何能够与音乐相伴终身的人，都已经得到了上天给予的最大恩赐。古典的，经典的，流行的，跨界的，多元化的音乐，只要音乐是真诚的，音乐是好的，高级的，我都会爱。这是卢塞沃森所演唱的爱之音乐。 Con questa musica che canto senza te, ma il mio teatro è vuoto e questa folla è muta. Eppure sai, non ti ho scordata, e fino ieri musica è stata, ed è per questo che io che non ho mai finto, da solo mi son chiesto.Adesso per chi canto Amore musica fiato avrò, la voce, l'anima e tutto quel che ho, e tutto quel che ho, e tutto quel che ho. Per non buttar via la mia disperazione, per non toccare il fondo e farmi una canzone. Amore e musica che fanno il giro tondo, di nuovo son per mano in questo mio teatro pieno. Ho ritrovato me, ho ritrovato amore e musica. Sono 歌手 Rosa Watson， 他曾经一度红极一时，是当时继 Bocelli 之后最红的跨界歌手，但是突然间因为他的用嗓过度，他并不是科班出身，却要演唱一些歌剧的咏叹调，所以嗓子内部长了小结。一开始他以为是恶性的，还好是良性的，割除了小杰，但是在之前大夫警告过他，也许他再不能歌唱，那时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后来他经过了手术恢复了，但是嗓子的状态不比从前，但是他依然前行。再过了一两年，他又发现脑子里长了一个脑瘤，他可能要失去的不只是他的嗓子，他的歌唱，还有生命。又再一次，他觉得被上天眷顾了，他切除了脑瘤，再一次回到舞台上。于是在当时发行了这张唱片《爱之音乐》。对于有些人来说，音乐可能是生活的小装点，对于有些人来说，音乐是生命。音乐的力量有时是语言、文字和影像无法替代的那种直抵心灵的感受。 Per non buttar via la mia disperazione，per non toccare il fondo e farmi una canzone. Amore e musica che fanno il giro tondo, di nuovo son per mano in questo mio teatro pieno. Ho ritrovato me, ho ritrovato amore e musica. Sono 古典也流行，此时正在直播，我是古月，看到了好多好朋友来签到，各位好啊。滑板阿月立本，怪哉虫，似水流年，橘子先生，清风明月，还有一般的各位好朋友。原话说了，今天又是异国情调。什么是异国情调？这不是很经典的吗？这些都是纯正的古典。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爱的礼物》，而之前也是 Russell Wilson 演唱的《爱之音乐》。在之前，怪哉虫说了，说听到的是这些感觉的音乐，好像是电影背景。哎，艾尔加的那首《谜语变奏曲》，它是一部很古典的作品。当时是在1899年在伦敦《谜语变奏曲》的首演。由于你觉得可能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所以刚才的那首《谜语变奏曲》《猎人》其实也是用过了很多的音乐当中、电影当中。之所以大家觉得熟悉，也是因为现代的一些艺术手段，包括电影、话剧、广告，可能都可能用过，因为它很美好。而至于这首大家都知道，艾尔加的《爱的礼物》，从第一首我们听到的音乐，同属一位作曲家。哪里看过，以前也有这样的印象，英国好像在古典之前很缺乏作曲家，但是在近现代英国真的出现了很多的作曲家，优秀的艾尔加就是其中的代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过的这几首也都是艾尔加的作品，除了刚才 Russell Wilson 演唱的那首当代的跨进曲。有很多著名的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的一首小提琴曲随想曲。大概大家最熟悉的艾尔加作品要数他的威风堂堂进行曲吧，除了我的节目也多次在其他节目中、电影当中、不同的途径中听到过。艾尔加1857年到1934年的生人，出生在伍斯特郡，英国作曲家。他出生于乐器商家庭，小时候跟父亲学小提琴，而且擅长多种乐器，自学作曲。在1904年因为做的颂歌加冕颂，当时受封为爵士。其实在他创作这首作品之前，也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像刚才听到的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 到杜普雷演绎版本的最有名的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到威风堂堂，到很多的作品处处都有埃尔加的关系影子。埃尔加的音乐风格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些小 piece 小品，也有一些大型曲目，而他的作品也被多个影视作品当中所运用。这里听到的是他另一首小品随想曲。在云端说了，说岳老师下午好，这几天天气有点不好，心情也随之低落。看来你是很感性的人。他说但是呢，又听到这些古典音乐，不悦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音乐一定有治愈的作用，好好享受午后的音乐时光。当然音乐有治愈的作用，那你知道吗，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个系叫做音乐治疗系，它其实在音乐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精神方面会有很多的作用。偶尔在你心情或者心情烦躁的时候，打开音乐，也唯有音乐让自己独自己去作伴，用灵魂感受它的脉动，用思绪去追寻它的律动，眼前你就会感到仿佛是一片潺潺的溪水，鸟语花香，寂寞的夜晚有音乐相伴也一样的充实与快意。Thank you.

继续来关注，近日赵薇在某社交软件上晒出与王菲在幻乐之城舞台上的合照，照片中赵薇对着王菲闭眼大笑，王菲也笑得很开心，网友纷纷评论你们就像天女下凡了。本周五幻乐之城收官在即，本期嘉宾包括王菲的好姐妹赵薇、那英等三位好友，罕见同框上演真闺蜜同台，除了画面温馨之外，几位也是在台上互爆对方猛料，相信在收官之际能满足不少观众朋友的期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我们这里听到的依然是二赵的作品，有一种译法叫做晨祷或者早晨的歌。刚才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版的，而这里我给你带来的纯粹的小品钢琴与小提琴的主奏，你喜欢哪个版本呢？ 其实阿尔加就是这样一位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真的很多样，我觉得这可能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阿尔加成长在浓厚的音乐环境当中，刚才我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乐器店的老板，而且兼圣乔治教堂的管风琴乐手。但是阿尔加呢主要靠自学，他与像很多的出生于富足家庭的像门德尔松完全不同。其实很多的音乐家有时候他们也是草根出生，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但是音乐真的还有很大的天赋。阿尔加成长主要靠自学，15岁的时候他是当地的小提琴乐手，而且他那时候想去德国莱比锡学习音乐，正统的音乐，但是由于经费不够，所以呢艾尔加只好在他的父亲的乐器商店里一面工作，一面参加了当地社区的一个音乐俱乐部，在乐队里当小提琴乐手。后来他继承父亲任职教堂的管风琴师，而在他29岁的时候，他认识了比他大8岁的前市长亨利·罗伯斯爵士的女儿爱丽丝。3年之后两个人结婚了，在妻子的鼓励和疏通下，艾尔加才开始真正的有精力的进行音乐创作。那我们都知道，艾尔加给他的妻子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包括爱的忧伤、爱的欢乐、爱的礼赞。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爱的礼赞，那又一种译法是爱的忧伤。其实艾尔加创作了各种类型的音乐，包括这一首小品晨歌也很有味道。直到阿尔加将近40岁的时候，其实阿尔加才有了一些作曲家的名气，他为地方音乐节谱写了音乐，便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在他42岁的时候，他进一步创作了他的交响乐作品《谜语变奏曲》，获得了出版，并且呢是在德国指挥家汉斯·里希特的指挥下首演，获得了成功，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有印象吗？再来听一下。对，就是这一首。所以当我们在听到谜语变奏曲的时候，咱觉得哦，经历了那么多，艾尔加创作出了这样的音乐。其实这一段只是艾尔加谜语变奏曲当中的一个变奏，他一共创作了14段变奏曲。这首作品是艾尔加的成名作，作曲的总谱上题目是一个创作主题的变奏曲。以前给大家聊过这部变奏曲，在当时英国盛行各种侦探小说的时候，有阿加莎·克里斯蒂，有柯南·道尔，所以阿尔加的作品中被赋予谜语，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并没有告诉大家他创作的这一每一首呢是描述他一个朋友，但是并没有告诉大家是哪位朋友，所以大家都猜测，不过也很有趣味，不是吗？像这套谜语变奏曲有很多的变奏，第一变奏大家肯定猜得出来，是写的艾尔加自己的妻子。那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其中一个变奏，是 CPE 猎人。其实呢，猎人是艾尔加回忆在这首曲子的旁边写的一个说明，像是黄昏的一次长谈。我的朋友变得能言善辩，谈论贝多芬，特别是慢板乐章的宏伟，创作了这一首《猎人》。 行。当然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又不只是说埃尔加，有很多的作曲家，很多有意思的音乐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已经到了下半时段的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另外一首有意思的曲子，来自于克莱斯勒的一首微型进行曲，微型的维也纳进行曲。 这里我们听到的音乐选自电影《决斗士》，只是这支一个重新创作的版本，有着一个新的组合。其中我们还听到了那种刀光剑影的感觉，还听到了吹响着军号声声，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感觉。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你的眼前大概会浮现影片最后的画面，熟悉的一望无际的深秋的麦田，好像歌声中掌心缓缓划过温暖的麦芒，戎装未解，翘首引望，在远处仿佛可以看到烟尘里渐渐明晰的房舍，麦田上的守望者，这是心中永远的归宿，那是家园，也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音乐是什么？是生活，也有力量。歌声中有生命，还有他想要的希望，生存的信念，还有一种荣誉。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